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近日，现甘肃省卫计委主任刘维忠的微博特别的火。据了解，刘维忠搜集发布在个人日记上的偏方，在微博上广为传播，号称能用最便宜的药治疗常见病，受到许多网友追捧。他搜集的这些用药简单且廉价的偏方到底有多大效果？在民间有偏方治大病和小小偏方气死名医的说法，该如何看待生活中这些个民间偏方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偏方治大病，能信不能信？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北京时间20:2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10月16号，我们照亮新闻深处哈，一开始要给大家介绍的科学史上的今天，要把时间推回到51年前。在1964年的10月16号下午3点，一件大事发生了，我国在西部地区成功的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当时继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之后，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这儿呢，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毛泽东在1955年的时候发出号召，说咱们中国啊，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当时世界上呢，要想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那从此呢，咱们中国是咬紧牙关，不惜国力，秘密的研究原子武器。在1962年的时候呢，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领导机构。在科技人员和国防建设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1964年的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在罗布泊爆炸成功。从此呢，咱们跨过了这个核门槛哈，不再屈从别人的船坚炮利，一个多世纪以来被压抑的民族自尊，还有这种民族情绪也是随之释放了。那在当时冷战的环境下，是否拥有核武器也是大国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当然此后我国政府也发表声明表示啊，说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核战斗的威胁，同时呢也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且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问题。所以大家记住，51年前的今天10月16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接下来呢，再给大家简单的带来两个科技资讯啊。我们说这10月份呢是各国确定的乳腺癌防治月，那这粉红丝带的标志呢，作为全球乳腺癌防治活动的公认标志，也是被大家逐渐的熟悉和接受。那近日有一对来自美国的夫妇共同携手走过几十年的婚姻旅程，并且养育了2个女儿。但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料到，两人居然都被确诊患有乳腺癌。据报道称呢，当时丈夫杰勒德是在2006年首次确诊患有乳癌，当时他的胸部呢发现了一个类似小水泡的肿块。那妻子梅格回忆说，当时的第一反应啊，认为患这种病的人应该是我，也就是这个妻子，这个太太，而不应该是丈夫。那通过手术和化学治疗，他的家人呢以为这个病魔斗争已经结束了， 但是让人意料之外的是，在三年后，妻子梅格也被检查出患有乳癌，但是癌症没有扩散，可以通过放射和手术治疗。正当夫妻以为可以摆脱乳癌的折磨的时候，这病魔呢又再次返回了。癌症是扩散到了丈夫的骨头当中，也意味着不可治愈。在第二次被确诊以后呢，夫妇两个人开始参与提醒男性防乳癌的活动，甚至游说州政府宣布十月的第三周是男性乳癌预防周。妻子梅格说，80%的男性啊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也有可能患上乳腺癌。那夫妻俩这样做是不想让更多的家庭失去丈夫和爸爸。报道也称，这对夫妇希望医生在面对男性乳腺癌患者时，不重复使用发给女性的小册子和材料，以此呢来提高大家防男性乳腺癌的意识。再来看一下英国的一项研究哈，有一项研究表明说，只要定期活动，坐着并不比站着对健康的危害更大。因为大家习惯上认为说久坐对健康不利哈，那这是一个什么研究呢？这是埃克塞特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人员对超过5000人进行了16年的跟踪调查。那他们的调查结果也发表在了国际流行病学杂志季刊上。研究就表明啊，说在办公休闲或者是看电视期间，采取坐姿的调查对象并没有出现死亡风险增加的情况。所以这埃克塞特大学的运动和健康科学系的一个这个专家啊，也表示说，任何静止不动、能量消耗低的姿势或许对健康都是有害的，不管你是坐着或者是站着都是如此。所以那些在办公室哈想要试图站着办公的朋友，认为这样呢可以比坐着办公更健康的朋友，可能还得再转换一下自己的方式哈。我们可以时不常的这个起身活动活动哈，比如说去接杯咖啡呀、泡杯茶呀，或者走动着跟同事聊聊天啊等等，每隔半个小时呢活动一下，这样才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最好的方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科学史上的今天和我们两条科技有关的资讯。那接下来呢，在一小段导听和片花过后，开启我们今天的正题儿。近日，现甘肃省卫计委主任刘维忠的微博特别的火。据了解，刘维忠搜集发布在个人日记上的偏方，在微博上广为传播，号称能用最便宜的药治疗常见病，受到许多网友追捧。他搜集的这些用药简单且廉价的偏方到底有多大效果？在民间有偏方治大病和小小偏方气死名医的说法，该如何看待生活中这些个民间偏方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偏方治大病能信不能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燕。刚才呢在导听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我也特别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生活中您用过什么口口相传的偏方吗？如果让您说上一两个治病的小偏方，您又能说得上来吗？那刚才在导听当中也说了，近日啊有一则新闻，甘肃省卫计委主任刘维忠因为这偏方的事儿哈火了。他在担任甘肃省卫生厅厅长的时候呢，曾经因为回应医务人员打通任督二脉而走红网络。那这次呢，他又是搜集发布在个人日记上的偏方，然后利用微信微博啊广为传播，表示说用最便宜的药可以治疗很多常见病，也是受到很多网友的追捧，当然也有一部分朋友表示质疑哈。那这些所谓的偏方主要有哪些？我们说的这个偏方是否真的能治大病？该如何看待民间流传的各种偏方？今天我们就要邀请北京同仁堂王府井中医院主治医师刘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欢迎刘钊，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哈、啊、我在这个导听当中不断的提到，今天我们的主题词就是偏方。 是。 咱先来说说吧，这民间就有偏方治大病和小小偏方气死名医的说法。那到底什么是偏方？能不能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解释一下？